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苦难正经形势，揭开股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就阿土伯就难得喺美国翻到嚟啦，咁即系其实都想问一下你吓，即系我哋又访问翻你啦，啊，今次你去美国之后有啲咩见 闻？我大部分嘅时间都系 business trip 嚟嘅， 系嘛 ？business trip 啊， 系啊， 系嘛？即系冇 或者系 vacation 嘅， 冇 political trip 啊， 冇乜 political trip 嘅今次，其实短短缩咗系得翻一日到，其实。 你都有访问一下呢个自由亚洲啦，我哋呢、這个吓、啊、非常之即系紧密嘅合作伙伴啦，系啦。 好似话佢哋嘅报告咧，即系 state。department 都冇理解错， 国务院 冇记错啊，就话咧，即系自由亚洲电台咧嘅新闻咧，系花生台有转载咁样，即系有 credit 噶， 系即系花生台转载，即系等于好似 CNN 转到你咁。 系啊，我哋转咧，反而我哋要有荣誉咧，原来屌，即系俾 我哋有荣誉有荣誉，定还是佢哋觉得花生台都转载啊，几捻犀利咁捻样，系咪咁样？ 亦都可以咁理解。你嗰个全息可能准过我个，大佬。 系嘛？你睇花生台咁有 taste 啊，转载你啊，系嘛？你真系咁样讲， 香港著名网媒。 咁啊，即系唔系？但系咁讲啦，嗱，你自己认屎认屁都好咧，即系我哋唔好再攞 Alexa 嚟打飞机啦。其实讲真， 冇睇好耐我都 又冇睇好耐，即系讲唔重要啦。其实 Alexa 我哋跌得好紧要嘅，但系咧讲真，嗱，你细心啲睇翻我哋如果 YouTube 咧嗰个人数嗰个听众咧，其实系好稳定的。是很穩定的。 一個月有多少 kickway 我哋？ 我哋一個月就我唔知 幾十萬 kickway 都有。 百零萬，百零萬。 哇，幾犀利喎 ！Total 成個台百零萬， 幾犀利。 百萬鬆啲到啦，其實嗰、那個即係當然啦，你特首選舉之後少咗十幾廿萬到啦，咁但係一百萬都梗嘅，其實係。咁嗰、那個我留意過啦，其實嗰、那個都好 stable 嘅。咁所以你話之前嗰個收入跌得咁大咧，嗰、那個係 YouTube 嘅問題係嘛？因為其實當然啦，即係你好難去 expect 一個 YouTube， 即係作為一個 YouTube 佢自己營運淨營商嘅嘢，佢認認真真每條 flat 都同你跟到足噶嘛。即係邊啲人講啲咁衰格嘢係嘛？即係令到你嗰啲即係廣告商係嘛蒙羞係嘛？唔係佢下下都可以管得住噶嘛？其實就咁佢都係用程式去做嘢嘅啫係嘛？即係所以你亦都可以咁講就係話，你都唔好指嗱一個平台大極都好，佢係營商就係營商噶啦，你都唔好當佢一個落善堂。系嘛，即系佢做嘅嘢系有限嘅，系嘛？咁、但系 anyway， 即系我哋都好靠佢啦，系咪？即系 咁，我哋都算系 content provider， 系广告啊，佢我哋摄落去嘅啫，佢系 customize 俾我哋嗰啲客仔嘅啫，系嘛？即系例如我睇开。即係標嘅，佢咪成日出嗰啲標啲廣告俾你咯。 係啊，係 嘛？我揾開啲 bank 嘅，佢咪成日出啲銀行廣告俾你咯。 佢配對呢啲嘢咪準咯。咁但係、即係你佢點樣去避忌一啲有問題嘅嘢唔落廣告咧？咁其實佢做嗰個有限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嗱能力越大就責任就越大嘅。系嘛？即系呢个即系蜘蛛侠嘅名言。 不过我 observe 到个现象啦，即系即刻跳翻落去你讲，即系美国之行嘅咧。 系 就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是、咧，第一 啊， 就系佢哋大肆 cut 呢一个美国之音同埋呢个自由亚洲呢啲，无论广东话又好普通话嘅开支啦。 嗯， 点解咧？ 再应对一样嘢就系、是、例如我哋今年华民主书院。申请这个的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其实都是冻结了的拨款。 嗯。 好彩的那些是 cut 添啊。 即係凍結啫，凍結啫都仲有嘅，有水道嘅。 咁但係我哋有 projects 噶嘛，咁你咁跟住就好煩噶啦，就係點樣資源再調配嘅時候，咁你要定我要先，係咪？喂，個個都 propose 先出嚟搞噶嘛，都爭取資源噶嘛。喂，我已經好好噶啦，我聽到自由亞洲 cut 兩三成嘅開支嘅， 哇！ 好似話美國之音啊嘅廣東話部係成個 cancel 啊！ 咁大镬， 系啊， 咁好 成个 cancel 啊，大哥。嗱，我睇到呢样嘢就系、是、对应翻嗰阵时候 New York Times 定系唔知系华尔街日报讲咧，就是、Donald Trump 曾经讲过，自由之家，即系呢个 Freedom House， 同埋呢一个嘅 NED， 呢啲系要全部 cut 咗佢嘅。 咁大， 即系对其他国家嘅所谓支援。或者是難聽你講叫干預的嘢，我哋係少搞嘅。 嗯， 即係建設中民主中國關你撚事咩？美國佬， 即 係咁啊！伊拉克民主又關你咩事咩？好似槍咁講，係咪、嗯？你美國佬就係全世界你一理噶啦。即係呢啲係要 cut。嗱、 嗯， 我覺得佢呢個係一個共幹嚟嘅。 嗯， 你諗下佢建習近平 ，OK， 要靠中國嚟睇住北韓，同埋佢嗰種。即是宣扬集体自私的方法，其实现在已经是具体实践的。 嗯， 他是在玩个杠杆的。 你做什么理人这么多东西，是吧？ 同埋我要跟中国丢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搞住啊。即如果我要跟他对抗的时候，可能他是 double 你的拨款，你要叫你大肆扩张。因为老实讲，这些这样的用远工来供老共的，又使了多少钱啊？一年十几廿亿好未美金啊！我讲紧、嗯、都唔够你一个炸弹啦，系嘛？ 嗯， 嘅成本啦、啊， 即系佢觉得冇效嗰样嘢。 我觉得佢系利用呢一样嘢作为同老共讨价还价嘅一个方法咯。 但系 唔系你 leverage 咯？你讲啱啦。 最惊嗰样 杠杆嚟噶嘛？ 最惊嗰样嘢咧，我见到最近咧有件事发生咗，就发生于即系呢个 Ivanka Trump 嗰度身上嘅。咁Ivanka Trump 即係佢個女啦，佢寶貝女啦，咁佢即係佢有服裝生意㗎嘛，咁佢做鞋呢，咁佢有一間廠就喺大陸嘅，咁就因為呢原來有血汗工廠嚟㗎喎，屌你老味，即係佢買啲鞋呢即係佢嗰啲工人你知唔知俾幾錢一個？ 有冇同工先？ 咁未講到啦，係咪？咁但係就好刻薄嘅，好似話2500蚊一個月，係咪？咁然之後就係啦，咁然之後呢就每日都要做十個鐘咁滯，即係一個禮拜做六個鐘，咁但係呢 做六日 係啦，一個禮拜做六日，咁就有啲 NGO 呢就其實係明察暗訪或者做卧底咁樣就去做一個調查啦，係咪？然之後就揭嗰啲陰屍出嚟啦。其實呢啲嘢呢即係之前有啲人係對付呢一個郭台銘都試過做過㗎，即係等於呢一個。 屌咁 Donald Trump 嘅撚樣喺選舉嗰個時候啊，咪成日喺度講 ,We are losing to China,、 啊、 We are losing to Mexico,、 啊 I would like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喂，大佬，點 great 啊？大佬，你將嗰啲嘢外判曬， 其實 你唔拎翻嚟美國做？ 佢唔係講呢啲，佢係話我係俾中國強姦，係嘛？即係你，即係其實咁樣。 咪係咯。 我而家想問啦，即係你咁樣揾人做血汗工廠， 好 似你 強姦緊人喎、 啊？係啦，你係佢強姦緊人啊？系嘛？咁然之後就有條友就係喺入邊咧，就做卧底嚇，揭嗰啲咁嘅陰屍。咁然之後就做完之後咧，就俾呢一個咧大陸咧國安嗰度咧，就其實拘禁咗啦。就是咁樣，究竟你俾呢個咁樣嘅 offer 俾特朗普，喂 ，in return 佢俾啲咩你啊？呢、這個我哋要知嘅，即係講真。 同埋特朗普咧，而家呢個做法咧、 啊， 所以估我點解嗰陣時候咧，即係都睇到，即係嗰啲五毛又好，即係真嘅蝗蟲都好啦、 啊， 真係咧走去撐特朗普嘅、 啊。 你諗下，佢係黐埋普京，黐埋呢一個習近平度噶。佢而家係同完全同歐洲決裂㗎。 嗯，係啊，啱啊。 你諗下，阿默克爾出嚟講，我係大佬，我六對一啊，七國峰會嘅時候， 係啊， 個一係邊個？咪就特朗普啫嘛。 即係佢唔會再去即係為呢支持呢、這、一個巴黎協定啦。雖然你就算係奧巴馬簽咗都好。 第二，日後嘅 NATO 即係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我哋美國唔會頂咁多㗎。 啊、你話2%，你話 GDP 嘅2%，你要俾足係嘛？你唔好再喺度 free ride 美國啦咁樣。 但係你要諗一個問題，你美國點解咁 great 啊？ 点解你咁 great 啊？ 就是因为你其实系嗰个普世价 值嘅灵界嘛。全世界都关你事啊嘛！你不断系输出你嗰个价值啊嘛，由自由民主嘅价值到呢个荷里活啊嘛，文化嘅霸权啊嘛，经济嘅霸权啊嘛，军事嘅霸权啊嘛。咁你而家咪反其道而行咯、 啊， 而佢哋而家就利用呢啲嚟做呢一個 leverage 咯。其實最 great， 你講呢啲嘢，你點樣？其實嗰啲都係工具。最 great 就係美元霸權。你有美元霸權，你先至可以狂印銀紙、啊、令到你即係不斷發國債，而不至於即係承受呢、這個嚴重嘅通脹，係嘛？即、就、係、是、你其實係其實講真的，你有付出，但係你都有回報嘅嗰樣嘢。其實講真啦，喂，你美國人，你憑乜？你可以做世界第一的排放大国啊！其实你是即系，喂，你谂下你排放咁多咁样嘅二氧化碳，喂，你其实你同你个美元霸权其实系息息相关嘅。点解你可以 at the cost of the world 先？ 嗯， 系嘛？ 嗯， 即系讲真，同你个干预，其实你都系有关嘅。其实系你自己做世界警察，你亦都攞到啲好处。是嘛？咁但系你试下，你唔做世界警察咯，你咪做一个普通嘅。你其实可能你同墨西哥嗰个唔会话差得太远嘅啫。其实系或者其实唔好讲咁差啦。你最多咪好似加拿大咁样样咯，系嘛？咁加拿大系咪一个即系世界伟大嘅强国咧？系嘛？佢有冇佢自己所做嘅领导能力咧？即系其实讲真啦， 冇咯， 系啦。阿默克尔屌鸠佢咧，嗱，可能屌得太过分，系嘛？亦都屌得太急。因为其实确实亦都有啲人咁讲，屌你老尾 ，Donald Trump， 你唔好嗱，即系咁讲啦。我哋成日咁讲就系话，共产党就即系叫做系骑劫咗中国，即系爱国就等于爱共产党。其实讲真，你反对 Donald Trump 唔等于反对美国嘅。事实上喺美国本土入边，亦都系有好多人都反对佢。 我嗰次去美国之前嗰、那个business trip， 就撞到一个美国人，同一样喺Washington State 的 CPA， 因為他有些學會呢，他是 President， 他就說他去到馬來西亞，有些馬來西亞人就去問他，喂哥，你們美國人怎麼會選了個 Donald Trump 出來的？他說他的回應只有一句， I'm sorry， 不好意思啊，屌，即有知識、有文化水平，即有少少普世價值的人都是很不妥這個人在美國，我亦都感受得到好清楚，即系大家都好担心，即系例如呢个民粹主义抬头啊，继呢一个英国嘅脱欧之后，再嚟一个 Donald Trump， 而呢个 Donald Trump 系明摆到明啊，佢成个家族啊系上下其手噶嘛，大佬，系嘛，做埋啲嘢，以前就系匿匿埋埋去做就算啦，而家系成日公开晒啊！你都照投佢， 唔系同埋讲真啦，我觉得你头先讲 Ivanka Trump 嗰单嘢咧。你應該發聲嘅，講真的，你係你呢、這個呢、這個白宮嘅特別顧問係嘛？ 仲有啊，佢唔知佢個家族嘅成員啦、啊，去走去上海賣樓㗎，係、 啊、 叫人去投資移民、 啊，投資移民啊嘛，即係佢啊呢、這個富十立啊嘛，即係佢嗰個女婿啊嘛，喂上下其手喺大陸，究竟邊個強姦邊個咧？又係 喂喂，你一方面就話抗拒一啲新移民啊 ，we are losing to China，we are losing to Mexico， 喂。你自己做嗰啲生意全部都系样板嚟嘅，大佬，系嘛？点解你 losing to China 啲？因为你话佢呢个控制呢个外汇啊嘛，系嘛？操控呢个货币啊嘛。我哋因为个税太高啊嘛，所以啲人搬走晒啊嘛，令到我哋啲人冇嘢做啊嘛。喂，你嘅支持者就系你做紧嗰样嘢嘅受害者啊，大哥，你嗰对鞋唔可以拎翻去美国做咩？不过唔系2500人仔啊。是2500美金啊，大佬一个月人工啊，仲系翻7-8个钟头嘅咋，系翻五日咋，咁你咪赚唔到咁多咯，阿哥。所以呢条友都好笑噶，几自相矛盾啊。所以嗰个阿叔啊，我叫佢 ，I'm sorry。喂，确实系，美国人真系要同我哋 sorry 嘅，大哥。我跟住我的回应系咩？我话阿哥，你决定紧我哋全世界人嘅命运啊！我冇捻份投票啊，大哥，好心你就珍惜下你嗰票啦。我宁愿投你嗰票啊，好过投香港特区嗰票啦。 喂，咁阿 Trump 当选嗰阵时，大家都讲过系因为美国嘅城市因为农村嘅价值差太远，而 Donald Trump 系农村包围咗城市啊嘛。 同意，咪同英国嘅脱欧系一模一样咯。因为喺个全球化嘅过程里边，因为资金同埋呢一个人嘅自由流动，令到个竞争咧系制造咗好多好多好不幸嘅失败者。 嗯。 That's why 呢啲人系反扑啊， 嗯， 系反精英啊，反你嗰套全球化、啊，可能对我哋呢啲人嚟讲冇理由啊，搞捻错啊，傻嘅咩咁样投法？我因为你喺嗰个制度里边，你系既得利益者咋， 嗯， 我哋应该要咁样反省自己啊。如果唔系，你解释唔到。嗰啲人，嗰啲都系人嚟噶嘛，我哋都尊重佢嘅决定，尊重佢嘅抉择，因为佢喺成个过程里边变成一个失败啊！喂，佢正有啲嘢已经电动化咗咯，有啲嘢资讯科技嘅发达已经系可以唔需要佢搞咯，有啲嘢基本上都唔需要喺佢自己本土做咯，咁贵，咪拎咗去第二度做咯。 啊，系噶，系噶， 系嘛？而家中国都唔去啦，去越南啦，去柬埔寨啦。 嗯。 系嘛？你都唔系世界工厂咁就系啦，慢慢迁移啦。喂，全球化嘅资金嘅全球化嘅资金同埋人力嘅流动就会咁嘅结果噶啦。我梗系利用低税制嘅地方，我利用低人工嘅地方，利用有税务优惠嘅地方。 咪同埋制造业本质就系 raise the button 啊嘛， 咪令到啲人嘅反扑咯。 嗯、 不过佢一个民主制度去反映到呢样嘢，所以 that's why 我哋话我哋尊重啫嘛。但系我相信。民主制度里面的集体智慧，大家是会纠正自己的错误。喂，而家都开始紧啦，而家都开始紧噶啦，美国人都已经喺度反思紧噶啦，大佬你癫成咁？ 嗯， 喂，开始我唔系好 great 噶啦，你唔系好伟大学，你话斋就系以前你做咗咁嘅嘢，啲人先至仰慕你啫嘛，个个喺度谂住博张绿卡翻嚟啫嘛， 嗯， 系嘛，想做美国人啫嘛，喂，都容易理解噶，你一个多民族嘅地方，你一个移民嘅国家。啲人自然系即系最搏命，都系最叻嗰啲人，因为你涌过去嗰啲系全部精英噶嘛。 嗯。 咁 that's why 你先至可以控制世界啫嘛。亦都因为嗰度有德国人，所以佢可能会关心即系欧洲嘅民主嘅问题。嗯嗯嗯、你嗰度有中国人，所以要关心中国民主嘅问题。系嘛？嗰度有香港人，所以要关心香港民主嘅问题。 嗰度好多以色列人，所以而家个中国 撑紧呢一个以色列嘅问题，关心呢个中东嘅问题，系嘛？ 嗯， 有错有啱，有错有啱。咁、 嗯、 但系呢个地方始终系一个最伟大嘅地方，系在于佢系不断系喺资本主义嘅世界、人性嘅弱点嘅自私嘅前提里边，系能够运作得到。 嗯。 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咪打破晒呢啲嘢？喂，你连个国际协议，喂，你上一手签嘅新鲜滚热辣嘅全球暖化嘅问题。 嗯， 系嘛？減少嗰啲煤炭嘅，你都可以推翻呢個協議。喂，而佢個學者又都好多出嚟反撲嘅、哦。我唔知嗰啲係咪左膠學者啊？有啲人成日鬧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話佢係左膠嚟噶嘛？啊，社會主義嘅原理。 其實佢 自從 Anthony Giddens 做完校長之後講緊呢樣嘢係。 其實佢喺即係呢個國內咧，亦都受到好大壓力嘅，就等於咧佢自己嘅內閣，或者唔係又唔會講內閣嘅，即係其實佢自己嗰個白宮即係經濟顧問，其中一個就係 Tesla 嗰個 CEO 嚟噶嘛。系嘛？佢即系知道呢一个特朗普讲到明话要即系quit 呢一个即系巴黎协定嘅时候，佢都话啦，即系如果真系 quit 嘅话咧，我都会 quit 啦，系嘛？因为其实讲真啦， 唔系佢真系 quit 咗嘅，其实 系佢 quit 咗啦，系咪？ 唔系，佢话佢个女婿同个女都要好反对嘅， 啊 quit 呢样嘢嘅， 啊，唔系因为其实讲真 ，Tesla 嗰点解要 quit 咧？正正就系因为佢自己亦都系绿色能源嘅一个既得利益者嚟啊嘛，系咪？即系你谂下，其实你究竟我哋亦都以前有迷思嘅，就系话其实如果你搞呢一个绿色经济嘅话，系咪会窒碍呢一个经济咧？ 其实调翻转， 调翻转啦！你而家令到即系嗱，你首先第一样嘢，你就因为绿色能源系嘛，即系你有热能器，即系热能器唔太算嘅，其实起码 alternative 啦。咁其实系令到即系好多人，好多美国人，佢嗰个可支配收入系高咗噶嘛，佢个消费能力系大咗噶嘛，系嘛？哇，大佬，如果你长期可以，喂，你长期搞到嗰个石油，哇，成100蚊一桶嘅，你根本上你系你成个内需啊， 你都系会减弱嘅。其实系，因为美国人对石油油价嗰样嘢系非常之敏感。美国有架车噶嘛， 同埋你系 structural 嘅 change，、啊、全球嗰个经济嘅结构咧，有啲嘢无论讲能源又好，或者系啲即系工业都好啦，佢系衰退，你系冇得再拔苗助长。焗翻起噶啦， 唔系啊，其实系因为有绿色经济咧，你啲人先会谂好多古灵精怪嘢出嚟，令反而系推动到你成个能源同埋呢个工业再发展。 同埋啲人，你如果你相信自由市场嘅话，你自己 adjust 噶啦。嗱，当然你对一啲即系年纪大咗嘅人，即系我明明做搞开煤炭嗰啲，你突然间叫我搞绿色能源，即系就算打份基层嘅工作都好啊，我系有困难嘅。 唔系你最好笑，而家连中国啊！都话要支持呢一个巴黎协定噶嘛？你几卵样？ 大佬李克强啊，嗰日出嚟讲你几卵型啊！我见到我第一次觉得佢型啊，大佬。我哋中国系守承诺嘅一个国家嚟噶，屌你不讲乜几卵？ 但 系 听到香港人耳中嘅真系觉得非常之好笑啊！ 你守咗一国两制先啦，屌！ 但 系 你搞清楚件事先，中国不嬲咧就对内咧就真系做人渣嚟嘅，咁只不过对外咧佢真系相对会守承诺好多。 即系令。与即系呢一个 与爱人物与家劳呢个佢哋嘅谂法嘅， 呢一个亦都系当年咧好多人说我哋咧中英联合声明讲嘅嘢咧系会落实嘅原因，就系、是、中国共产党嘅管治之下咧，所有关于外交嘅条约咧系冇违反过嘅。不过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度谂紧，屌中英联合声明写呢个好 weak 嘅啫，大哥系板零纸嘅啫，大佬嗰啲嘢系嘛个具体落实嘅时候可以。是有差异的， 他都不可以写得太 detail， 如果写得太 detail 的话就没位置走了嘛，其实是。 所以他就说行政长官的选举又协商和选举 差。那这个邓小平一讲到。 协商是什么？协商不就是阴点？ 阴点是。 反协议啊。 即是这个邓小平都讲得很即是很白的，他说基本法是宜粗不宜细嘛，是吧？ 在政治方面。 啊、而解读方面都是啦，是吧？ 所以你那个预言家呢曾经讲话，即系呢个 Donald Trump 会唔会真系俾人 impeachment 噶？大佬 唔系即系嗰个呢个预言家就系嗰阵时就赌赢咗嘅，就话呢个 Donald Trump 会成功当选。 佢有个 formula 噶嘛？问咗十个问题 系嘛？即系包括咁嘅中期选举啊，系嘛？即系嗰啲乜乜柒柒嘅嘢，好捻多。 现任首相受唔受欢迎啊？ 系啦，呢啲乜嘢？咁其实好准系嘛？咁佢同时间亦都预言就系话吓，你做唔够，你做唔过你任期，你俾人弹劾咗落嚟。咁你而家好大镬嘅，因为。 佢话呢个系佢估嘅啫，唔系根据嗰十个问题嚟变出嚟。 佢呢个冇方妙啦，咁但系你有啲估到噶啦。其实讲真的，喂，你而家真系有一个叫做系独立调查委员会，都唔系嗰个叫做系特别调查员，系佢跟足佢成个任期噶。喂，点解回音嘅喂？佢跟足佢成个任期嘅大佬，即系你做咁耐，佢又及你咁耐，系嘛？你而家负十立，你又濑嘢啦，系嘛？你又俾人哋督到正，就系话，喂，你有两次通俄嘅记录，系嘛？ 唔系佢俄国嗰单嘢咧，系严重嘅。 系 我落机去纽约，应该系几多号咧？就九号十号，我嗰度七八日。差唔多日日啦，个电视都系讲紧嗰单嘢噶。 哇，咁劲啊！ 讲到闷啊，讲到烦啊，大佬。 系嘛？ 因为佢嗰啲一开住个 CNN 系不停播噶嘛。 嗰啲又 我 conference 出去食口烟，去厕所嘅时候又系讲紧嗰啲嘢。 嗰啲感动， 访问呢个，访问嗰个，大佬。 嗰啲感动新闻啊！ 唉，真系喂，所以我觉得呢单嘢佢系严峻噶。 嗯。 因为点解咧？配合翻我头先第一次讲嗰样嘢，美国人都系爱国嘅，都系 nationalistic 嘅。在他们的角度，美俄国佬从来在他们的世界、 啊、 经验世界里面，那些都是奸人来的。 嗯、 喂，现在你通敌啊，大哥。你竟然将北约那些差不多军事部署爆晒给人听，你大佬你是不是痴线的，大佬你美国总统来的，你不要以为美国总统大晒，你当自己皇帝啊。 我见到甚至有些 comment 讲你现在 quit 了这个巴黎协定，喂，某程度上你益了俄国。即係個原因係在於，喂呢啲咁嘅政策不嬲，中國又好，即係俄國又好，其實都準備 quit 㗎啦。喂，你 或者唔 quit 都準備 hea， 係咯， 即係應承咗你嘅，其實根本就唔會實踐，亦都唔會做嘅，採你都戇居嘅嗰種係咪？ 你而家更加俾人一個口實。 嗯哼， 唔係同埋你堂堂一個大國，點會做到咁撚自私、咁撚小家嘅？你嗰種堂堂嗰種大國係排第一嗰種喎。不是排三世那些叫大国、啊、大哥。 是不论意识形态定是你个无论软压实力你都是最强的过来的嘛讲的。 无论军事无论外交经济文化 有得數嗰啲啊範疇啊，你係贏撚曬咁滯噶啦，全部。 嗯， 即係最先進嘅嘢，全部喺你嗰度嚟噶啦。我近呢幾年都係噶，即係轉行啊嘛。唔好話我哋僆仔嗰時候讀 social science 啦，大部分嗰啲學生喺邊撚度嚟嘅？我哋 call 嗰啲咯，即係我哋嘅 footbox 啊。business 嗰啲喺邊度嚟嘅 ？finance 嗰啲邊度嚟嘅？點解全撚部都係美國？ 嗯， 都係佢嗰套嘢嚟嘅啫嘛。會計制度咪係佢嗰套嘢，係嘛？核數制度咪係佢嗰套嘢，全世界都跟佢噶啦，跟佢玩鞋噶，大哥。所以你先 great 啊。 嗯。 所以有一個 friend 嗰陣時候，佢咪同我講，我講過一次噶啦。我喂阿叔，雖然佢嚟自德州啊，佢真係同 Donald Trump。佢我相信佢 make America great great again 啊！我哋好撚 great 噶咯，你哋已經屌撲街，實不相瞞，仲 great， 仲 great 到幾 great 啊，大哥！佢冇佢答唔到我，跟住屌。不過佢可能唔知道我係玩呢啲咁嘅政治辯論嗰啲人，屌我哋好撚 great 噶咯，已經就仲想 great 到去邊度啊，大哥！而家嘅 great 啊，而家俾人笑啊，屌你真 係！係啊，俾人笑。唉，咁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好再翻嚟，拜拜。 下个礼拜见，拜拜。 好攰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鲍伟聪。